两句来自庾澄庆的这样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曾经也是流星花园当中的一首重要的 BGM 啊，情非得已。这首歌呢，我觉得不管是任何年龄段，70后80后90后甚至95后00后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未必能够真的把歌词唱对，但是副歌我相信没有人不会哼的啊。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一下你今天的好状态好心情吧。你好，我是思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发暗，傻一人分的晚安，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光一人分的街，买一人分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想拥抱着你。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线擦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线擦肩而过。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只一人分的法案，耍一人分的法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光一人分的街，买一人。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想拥抱着你。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线擦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线擦肩而过。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等了你好久哦。擦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好想哦。 By its first name. We were never gonna catch a fire. We'd have burned up in the flames long before they ever rose up high. Someday I won't have to feel the cold that I do now, so I'll know what it feels like when I feel fire, fire. We'll be passing by, and they'll be wasting time, just waiting for new. And while they're chasing dogs, we'll be dancing in the dust, 'cause we're coming through. Whenever you need me, I'm behind. Through, yeah. Whenever you feel.

站台，寂寞的等待，只有出发的爱，没有我归来的爱。 招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学习成绩的压力让孩子迷茫而烦恼。 我觉得我妈妈爱的不是我，而是考满分的我。 孩子成长的问题让父母疲惫而焦虑。 妈妈怎么能不爱你呢？妈妈比你是为你好，想你进步，你长大你就明白妈妈的心了。 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因学习压力造成的心理问题居榜首，家庭是青少年精神健康最紧密的支撑，而仅有13.66%的青少年愿意与父母倾吐心事。 这都是你讲的，可是你讲过我心里到底想要什么吗？ 一个时代，一个孩子的成长有着无数可能性，放弃包办式教育，不要做要求者、指责者，学着做孩子亲密信任的引导者、帮助者。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惊，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受高空偏北气流影响，今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充足，午后南风稍大，预计最高气温12度，适合安排户外活动。到了夜间，辐射降温作用明显，昼夜温差较大，请您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另外天干物燥，需要及时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具体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0.1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今天下班或放学时的天气情况，晴，偏南风2-3级见4级，气温在11度到8度之间。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天气晴朗，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是1级，非常适合外出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扩散条件非常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级。今天的气温在12度到-1度之间，白天风寒天气指数是3，天气干冷。到了夜间，风寒气象指数是4，体感很冷。另外，今天光照充足，空气清新，晒太阳气象指数是1，非常适合户外晒太阳。今天白天，全市城区的供暖气象指数是2，天气干冷，应该适量供暖。到了夜间，全市城区的供暖气象指数都是3，天气很冷，加大供暖量才会保证室内比较舒适。今天的采暖度日是12度日。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祝您拥有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